感谢这一路你陪我吃苦，给过我温暖和幸福，虽然我们不能再同路，但是我已经很满足。抱歉没让你想过一天福，陪着我受累又受苦，如果能有机会来弥补，我不会再让你辛苦。啊，爱不爱都铭心刻骨，你是我真心的付出，就算我们现在已各奔殊途，我依然会为你祝福。就是我的福，虽然我们不能再朝朝暮暮，我也真心地祝你幸福。我不会再让你心痛。